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43集， 八人小队刚走到门口，就对上了眼熟的看门大爷。王飞鸟的情绪还没缓和，抱着他就哭了。 兄弟，我知道你心里苦，我都懂，都懂。 咱们打完剧情了，再和他对话应该和别人不一样。 王飞鸟一怔，便试着和看门大爷对话。护卫果然是灵魂归位的状态。 灵怀他们去帮占卜师寻找治病的法子了，很快就会回来。 八个人一起沉默。两秒后，王飞鸟抱着他又哭了。 完了，那小作精不把自己作死是不会收手的，你妹妹他们又回不来了。 其余几人哭笑不得，拉着他进了帮会。众人在花园里席地而坐，看着中间的宝箱。 你拉开。 啊？为什么？方景行明知故问，那点疑惑装得恰到好处。江晨看他一眼。 你说呢？ 方景行笑了笑，伸手打开了宝箱。隐藏剧情通关，全服沸腾，这么热闹，如意的咸鱼自然不会不知道。就连对剧情任务一向不感兴趣的几位也都回来看了看，见一行人他们没有背着人，就在花园里坐地分赃，便往前凑了一点。首杀完美通关，这两条放一起，基础奖励绝不会差到哪里去，手再黑也能开出稀有材料和套装，只是能不能开到本职的东西，这就难说了。所以很有自知之明的江队没有自己动手。方景行掀开盖子，只见光芒一闪，宝箱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堆奖品。每个人的面前都弹出一条长长的清单，首先入目的就是两件神器，全是法系职业的，一件是封印师和傀儡师通用的手环，一件是暗冥师和奶妈等职业通用的法杖。他们的队伍里没有傀儡师，这对手环直接归了江城。瞬间一条消息刷了上来。 恭喜玩家十方俱灭，获得神器影君。 玩家们都在等着他们的动静，立刻炸了。开服第一件神器，在游梦里神器极难获得，打副本或者世界 BOSS 是开不出来的。以前只有两条途径，一是赏金墙或竞技场打到最高段位，用积分换神器；二是花钱找高级锻造师做，但要练到高级锻造师也很难，而且不是百分百出货，因此比较看脸。没想到玄息家的隐藏剧情竟把神器也放在了奖励里，这意味着那些没实力也没钱的普通玩家有了一个获得神器的新途径，那就是去打剧情。 我愿意用我肚子上的肉换隐藏剧情的基础奖励不变。 想太多，肯定只有首杀才有神器。 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 那咱们如果找大佬问出攻略，马上转服，是不是也能拿到首杀？ 有道理。 风暴中心的几个人都没理会频道上的消息，而是看了看手环的属性。手环整体呈黑色，上面刻着复杂的花纹，平时手镯似的刻在封印师的腕上，无害的就像它的主人一样。可一旦进入攻击状态，它便会迅速弹出锁链，缠上主人的手指。那些犀利的封印符都是通过它发出来的。这件神器恰好是攻击系的玩家用的，除了基础属性还加了暴击和施法距离， 尤其是施法距离加了3米远，几乎有点逆天。不过这是件满级装备，玩家得升到满级才能用。怎么样，满意吗？江晨点头，有些羡慕这货的手气。接下来是分另一件神器，物理系的职业比如战神、剑客等等都不参与，便由剩余的几个分。本宫最美身为奶妈当然能用，只是有点不好意思。往常组队打东西，奶妈一向是团队里不可缺少的存在，可这次她基本是跟着两位大佬躺过的，没出什么力，拿得有些亏心，戳了戳副帮主。一行人很懂自家成员，他是驱魔师，同样可以用这件法杖，便由他开口主动对好友道： 你出力大也直接拿了吧。 不用，按照规矩来吧。 一行人很痛快，一句多余的都不劝。谁缺神器，方景行都不会缺，这次没分到，他以后完全能靠实力去打赏金墙或者竞技场，他们没必要操心。 那肉点吧。 所谓肉点，就是参与竞争的人轮流投掷骰子，谁的点数大归谁。全息模式下，肉点投的不是骰子，而是一个半人高的类似老虎机的东西，握着拉杆往下一滑，上面就会滚动数字。方景行第一个来，轻松一拉，只听叮的一声，98点，大概率没悬念了。最高100点，某人上来就是一个98，一行人他们只能 roll 到99或者100才能赢过他，他们都没有这个命。等第一轮 roll 完，系统自动判定，法杖便到了方景行的手里。 恭喜玩家暗明获得神器流图。 正热火朝天的世界频道凝固了2秒钟，紧接着全疯了。只一件神器就够让人眼红的了，没想到还有一件，这奖励也太让人流口水了。能让人流口水的不止2件神器，还有2件神级套装。方景行这次手气不错，开出的东西特别偏向法系职业，2件套装里一个物理系，一个法系。江晨和方景行刚拿完神器便放弃了套装竞争，毕竟实力摆在那里，他们想要什么都能以后用积分换，没必要再跟队友抢套装。小队成员没有和他们客气，2轮roll点封完了套装。之后是稀有材料，足足有4个，看得王妃鸟啧舌不已。 这大方的我都有点慌。 可能通关时间也是评判标准，他们可是避开了不少坑。一是一星人氪金改命，把任务 NPC 聘成了看门大爷；二是某位封印师不耐烦听大爷哭，惊天一脚把人踹下了屋顶；三是群殴占卜师，免去了剩余几张单子的麻烦；四是有张召唤符，现阶段就把狮王打死了。但是这4点换别的玩家来就得费不少功夫，更别提后面的找家里和绑圣女，尤其绑圣女，那些玩家如果不能成功把巡逻引开，估计要失败好几次。王妃鸟几人纷纷点头，他们这次真的是躺过的，如果没有两位大佬，他们现在恐怕还在给小作精找药材。不对，他们压根就开不了隐藏剧情。 来，大佬先揉点。 方景行看向身边的人。 你先还是我先啊？ 江晨起身上前，握着拉杆一滑。2点。他面无表情地坐了回去。 看开点，看开点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